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48集。宫女的声音细若文楠， 奴婢是新来的。 几个羽林卫走过来问道， 怎么了？ 司徒锦凝视了宫女一会儿，掀开油布，底下赫然一把匕首躺在汤碗旁边。众人大惊失色，正在此时，宫女忽然发难，将托盘扔向司徒锦。司徒锦侧头的瞬间，一脚踢在宫女的腰腹上。宫女闷哼一声，燕子一般在空中一个后翻掠进雨中。 刺客，有刺客！ 羽林卫嘶声大喊。女人单膝跪在雨中，满头珠翠掉落在地，墨发瀑布一般披下。她撕开裙摆，露出修长笔直的双腿，灯笼的光芒流淌其上，像上好的暖玉，光泽流动。她的大腿外侧绑着一柄黑色短刀，女人缓缓抽出刀，寒凛凛的光芒刺入司徒锦的眼睛。羽林卫纷纷拔出刀鞘，呈圆形围住刺客。刺客岿然不动，雨水顺着鬓发和下颌流下。 束手就擒吧，你逃不了了！ 有人大吼。 逃？ 他阴森地笑起来，直彩糊了满脸，那笑容诡异至极。 谁说我要逃了？七夜伽蓝伽罗罗，送贵妃娘娘上路。 话音刚落，无数个黑影从花木中爬出，挥舞着白惨惨的长刀，和羽林卫们撞在一起。原本的圆阵刹那间被击溃，小黄门吓得惊声尖叫，手脚并用爬进承乾宫。人群中心，那个刀锋一般的女人像箭矢般射出，刀刃上的光辉凄冷如月。司徒锦抽刀向前，帮同伴隔住刺客致命一击。两人对着刀，脸对脸，司徒锦感受到他冰冷的眼神和毒蛇一般的呼吸。女人的刀极快，一刀连着一刀，一斩连着一斩，十字斩接着两段突刺，突刺之后又是迎头暴击，如狂风暴雨密密杂杂的落下。司徒锦几乎跟不上他的招式，屡陷禁地。他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如擂鼓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这样快速的攻击必定会消耗他极大的力气。司徒锦几乎将牙齿咬碎，费尽全力与他耗着时间。等他力气衰竭的那一刻，便是司徒锦反击的时候。几个呼吸之后，他的动作顿了顿，司徒锦眸光一亮，是时候了。黄豆大的雨滴坠在刀刃上、手上，冰冰凉凉，刺激着他的神经。他嘶声大吼，一刀斩破雨幕，在女人的刃上划出刺目的火花。银亮的刀身之后，他的双眼露出邪性的笑意。司徒锦意识到什么，想要撤刀后退，却已经来不及。女人的衣袖中划出一柄火刃，在她的臂上割出一道极深的口子，鲜血汩汩流出。司徒锦抬起头，见那女人右手持刀在后，左手反握短刃在前，嘴角的笑容乖戾又嚣张。伽蓝双手刀，司徒锦握紧手中的雁翎刀，血液沿着手臂流淌到手指上，一滴一滴落在地上。没有人注意到，花木中探出一个狰狞的影子，像泥潭里爬出的怪物。他仰起头，对着窗纸放出吹剑，吹剑穿透窗纸，宫殿里的烛光露出细小的孔洞， 贵妃的呻吟声戛然而止，宫殿中爆发出惊叫，宫女们惊慌失措地跑出来，有些人一个没有站稳，滚下了阶梯。 娘娘死了，娘娘被刺杀了。 羽林卫悚然一惊，仿佛得了号令一般，所有刺客撤刀回退，向着四面八方翻墙逃离，如潮水四泻。与此同时，救兵赶到，向刺客们放出弩箭。女人攻势快了一倍，每一击都如同雷霆，刀势凛冽，密不透风，司徒锦根本无力支撑。原来方才勉强的势均力敌不过是假象，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不过在吸引他的注意罢了。他身上连中好几刀，女人并不恋战，砍翻拦路的几个人之后，顺着槐树爬上宫殿的屋檐，兵士的弩箭追在他的身后，他仿佛背后长了眼睛一般，不断变换路线，所有弩箭都射了空。转眼之间，女人便失去了踪影。 剖腹取子，剖腹取子，小皇子还有救。 滚在廊下的太医如梦初醒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拽着老太医奔进屋子，掀开帘子一看，却见红色床幔之间，贵妃冰冷的尸体上，一根极细的吹箭钉在她的肚皮上面，以吹箭为圆心，黑色脉络犹如爬虫一般布满了一半的皮肤。淅淅沥沥的雨中，沈觉从睡梦中醒来，夏侯恋睡得很不安分，老是动弹。沈觉睡得浅，这一晚上被吵醒了许多次。沈觉摸了摸夏侯恋的手臂，被烫得缩手，连忙支起身，盼向他的额头，摸到满手的虚汗。 夏侯恋， 沈觉轻轻摇了摇他。夏侯恋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气若游丝地说道： 好难受。 沈觉用布沾上水，盖在夏侯恋的额头上，道： 我去太医署给你弄点药，你等着别动。 夏侯恋微不可察地点点头，闭上眼。沈觉穿上衣服跑了出去。夜色如墨，宫殿矗立在黑暗里，像空中的虚影。长街条条伸进黑夜，沈觉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啪啪地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四处都没有人似的，一个卫士也没有看见。沈觉没有感觉到轻松，反而觉得压抑。到了太医署，大门敞着，地上药材散了一堆，宫女、太监、太医都没有见着。沈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压下心中的不安和疑惑，匆匆在柜子里翻找出金创药和退烧的草药包，揣进怀里。刚想出门，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几个黑衣刺客飞奔过来，沈觉悚然一惊，忙转身躲在门后。他们沙哑的嗓音若隐若现地传来： 头儿，咱不去找找夏侯恋那小子吗？ 找什么找？那臭小子没找着先朝皇宫的地图，咱们安然撤退都是难事，自顾尚且不暇，哪有空理他呀？贵妃已死，咱们的本分尽了，夏侯恋那小子任他自生自灭去吧。 是伽蓝的刺客。夏侯恋当然找不到先朝皇宫的地图，沈觉背下地图之后就把他烧了，现如今唯有他知道宫殿的秘密。这群刺客恐怕知道宫里有一条密道，只是不知道具体位置，所以需要地图指引方向。原来夏侯恋的作用并非刺杀，而是寻找地图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